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眼中的体育是什么？我眼里的他是永不言弃， 是热血沸腾， 是激情澎湃， 是释放青春， 不是快乐，这些都将为你完美呈现。 无论如何，尽在 高高体育。 Give me freedom, give me fire, give me reason, take me higher.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In the streets, our heads are lifting as we lose our... 很久没有做节目了，那么就做一篇走心的节目吧。520刚过，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爱情故事。故事的开头，我有一句话要说，我爱你。故事不长，也不难讲。恨，吵过，但一切都源于我们曾爱过。听说你后来风生水起，可我还是喜欢当初那个一无所有的你。他情窦初开的那一年，喜欢上一个女孩，不过那个女孩和他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了，所以他一直把这份远远的爱藏在心里。每天看到女孩和她的好兄弟腻在一起，她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劝她，喜欢就说出来啊，她只是苦笑，她开心就好了。我爱你，我们相隔几米，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但我知道我的身边还有个你。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站在你的身后等你，直到你回头。可是她等到了毕业季，也没有等到他的回头。考上了高中，他步入了陌生的环境，然而他心里还想着那个令他难忘的女孩，直到下一个女孩从他的世界出现。他成为了班长，他是他们班的班花，他鼓足了勇气加了他的 QQ， 然后开始尬聊。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AKA 钢铁直男，连一个好的话题都找不到，不懂得说一些土腥话套路女孩，更别提招女孩子喜欢了。可能那个女孩最初对他有点意思吧，但毕竟没人喜欢直男啊，何况他又不缺追求者。在我的蛊惑下，他大胆地向她表白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以失败告终。我安慰他，没事的兄弟，天涯何处无芳草。他只是回有一个令我心疼的眼神。之后 那个女孩和其他班级的人走到了一起，只因为喜欢其他男孩的甜言蜜语以及馈赠的礼物。原来她是一个追求物质生活的女孩，她笑了，她辞退了班长的职务。我爱你，奈何桥下那朵莲花见证了谁与谁的一世繁华。终散前的病榻才明白，你是人生赢家。不过在两次失败之后，他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考试的时候，他和坐在他身旁的女孩确认了眼神，第一时间要了 QQ 号，然后开始套路他的心，之后就是每天的一起上学放学。我爱你，等你时我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朝我笑我又觉得三秋未见不过一日。他每天都盼望着下课铃声的响起，这样就能看见他的初恋了，他亲手为他做的抹茶糖。想我了就吃一颗，那我一颗都不想吃，因为我要一直想着你。真是让我大跌眼镜，他竟然能说出这种恶心人的情话。爱情就像催化剂，把他最美好的一面全都展现了出来。他开始注意穿着，注意风度。那你表白了？不对，没有啊。他尴尬地笑了笑，低智商的一面还是表现了出来。我劝他抓紧，趁着女方过生日的那天赶紧表白。他提前买好了礼物，一个蓝牙音箱抱枕，是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的形状。那天他紧张的又像最初的那个小男孩，懵懂无知地问我怎么说。我递给了他一块白表，并教他这样，你给他看手表，问他什么颜色，他要是说白色，你就说那我表白吧。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好老师。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当他俩相拥的那一刻，我知道成功了。我爱你，我还是会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穿过夏天的木栅栏和冬天的风雪之后，你终会抵达。儿童节那天，他给他买了好多零食。他对我说，他要像宠孩子那样宠着他。然后那天是最让他难忘的情节。他递给了他一封信，他读过之后眼神空洞洞地望着我。我接过他递过来的那封信，信上写了他俩最初的那些美好，但是女孩说她感觉很累，觉得太假了，不是她想要的那种爱情。分手二字赫然醒目，最后又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语。我不想看了，对她说放学后和她走完最后的旅程吧。正燃烧的火焰被一盆冷水泼灭，她开始浑浑噩噩的生活，每日心不在焉，晚自习偷偷地躲在最后一排喝酒。这种伤我没办法治好，只能看着他自己缓解。就像他醉酒后和我说的那些话，我爱你，曾经丢失在日子里，那个融化在记忆中的好姑娘，问卦三千回，不问前程，不挂安康，只求此生再有遗忘。都说解决失恋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另一段恋情。他开始寻觅下一段机缘，他认识了另一个女孩，他最初也不是喜欢，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那份痛。日久生情，聊的时间久了，他发现他已经离不开他。你觉得你真的是爱吗？我问。他也很疑惑，可能这根本就不算呗。所以他并没有表明自己的心思，不过生日的时候还是会互赠礼物，两个人互相说一说鼓励的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看得出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无论成绩还是社交圈，他们都不能走到一起。高考临近，他和我说等考完了就去向他表白。我爱你， 那样狂欢又美好的时光，像小时候偷喝蜜糖，踩在云端，甜在心里。尽管等了太久，可我还是愿意再等等你。高考成绩的不同，他们到了不同的城市，他在去报道的火车上和他表明心意，而他竟然会同意。我爱你，你就藏在一面镜子里，是我最触手可及的遥不可及。你最珍贵，在我所有的猝不及防之中，也只有你当之无愧。后来他和我联系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分开了，异地恋确实很难，他觉得累了，这次竟然是他主动提出的分手。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他的女孩，希望他能遇见真爱，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自己的命中注定。爱情有酸甜苦辣，不去尝试又怎么会知道它的滋味呢？故事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爱你，经一场大梦，梦见满眼山花如翡，仿佛见你喜不自胜。我爱你，你说你喜欢活在梦里，像是清晨的山躲入蒙蒙雾气，你在哪儿我就随你，你爱沉山雾气，我只爱身边有你。我爱你，如果前方有一条我曾经跌得面目全非的路，而你却执意想要去，我希望我爱你的方式不是拉住你告诉你不能去，而是给你准备好自带穿的鞋，备好雨伞，告诉你第二个路口地很滑，第五条街道有小偷，去吧，回来家里有饭，再见。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化之星栏目，我是主播笑笑， 我是主播舒月。 好了，主持人介绍完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哎，笑笑，你等等，还有一位主持人你没介绍呢。 有吗？ 当然有了，还有我呀。 哦，对，还有高佩瑶，快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高佩瑶，很高兴回来。 大家好，我是冯刚。 好吧，欢迎新伙伴的加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离开了父母，出门在外，自己一个人打拼。有可能你现在是在外地上大学，有可能你现在已经工作了。那像在异乡的人呢？一年也回不了家几次。不知道大学和父母的联络还像以前那样频繁吗？是每周固定的打几次电话，还是想起来才联系呢？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探讨关于出门在外对父母的那一份情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拿起电话给父母去一个电话，问一下他们天气好吗，最近工作忙不忙，身体好不好，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爱他。 第一个关键词是改变，比如每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他们总能弄出一大桌子菜，给我们准备许多水果零食，还有衣服鞋子。他们会和我聊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八卦，领着我们去逛这儿去逛那儿，热热闹闹，十分温馨。有一个网友黄海珍，他说每次我回家，妈妈总会一大早就出去买好鸡，然后加很多补品去炖，我一只脚踏进家门，妈妈就说又瘦了，然后陆续将大鱼大肉买回来。当我看到一盘不新鲜的肉，问怎么还留着时，妈妈说没事儿，一个人吃不完就放冰箱里，反正不会坏的，一盘菜可以吃很多天，看着我们吃比他们吃在肚子里还香。 网友火星小精灵说， 大城市的房价蹭蹭蹭的涨，我和男朋友因为买不起房子，婚期一拖再拖，爸妈知道后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看着那钱我都想哭了。十万块钱是爸妈辛苦了这么多年，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才攒下的。今天因为女儿要买房，他们二话不说把存折拿给我们，爸只说女儿有大房子我开心，要吃苦也要和女儿一起吃苦。可他们以后养老怎么办？难道不吃不喝吗？这个钱我怎么能要？他们省吃俭用，总是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网友朝阳，家里有了电脑可以跟爸妈视频聊天，因为硬件的问题只能看到视频没有声音，我只能打字跟他们沟通。爸妈上岁数了，屏幕上的一句话我能感觉到他们看了半天，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着。明年我就要结婚了，妈妈说结婚了就不能回家过年了，说今年不回去以后正月初三前就不能回去了，说的我泪如泉涌。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更省了是因为要给你攒首付，他们学上了为和你视频聊天，为了看到远方你的样子，他们愿意在电脑前等上几个小时。 第二个关键词是想念，你是否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什么时候回家？你爸想死你了。有空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兔崽子，是不是把爸爸妈妈忘了？儿女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长出来了就永远也无法割舍。家里，我们的房间，甚至放在床头的书，爸妈都不乱动。说是感觉那样像是孩子还在家里似的。这两位老人在我们不在家里的时候，习惯把我们的每一次次都想起，把思念一遍遍的温习。想儿女就像是呼吸一样，是一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事情。他们会拿出我们从小到大的照片细细的看看。 网友八宝堂，由于工作原因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爸妈有次打电话告诉我，女儿啊，爸妈每天都要看一看你的照片，从满月到大学的我们都看，你有新的照片记得寄回来啊，爸妈几年不见你，真怕记不得你的样子，认不出你啊。听完我就彻底泪奔了，如果可以，他们一定愿意再陪我成长一次。 他们从不错过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另一个网友说，有一次老爸打电话来说不要再出去吃东西了，你看现在视频中又检验出什么菌的，小心吃坏肚子，出门穿厚点，你们那里降温到10度了。我说你看我这儿的天气预报啊，他说天天都看，你那儿十几度，有风了，降温了，没我这儿冷，但要保暖别冻着。爸妈永远是在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分担风雨的那对老人。 网友 mini 说，暑假回去的时候见餐桌上还摆放着一套紫砂茶具，那是之前我在家时拿出来使的，临走时没时间收拾，放在柜子里就一直摆在那儿。我问妈，不是让你收起来的吗？妈说你爸不让动，这还放在那儿，感觉回家了就能喝到你泡的茶。她每天都会擦一擦茶具。最伟大的爸妈不是愿意一辈子养孩子，而是愿意为孩子的幸福放他们去飞，而他们就甘愿为孩子经营那一辈子的窝。 网友滴滴滴腰裤说，爸爸妈妈连拼音都不记得了，手机是用我的旧手机手写的，平时他们一个月也没有几个电话，但在我离开家以后， 他们两个人去哪里都会带着这部手机，就怕错过我给他们的电话。网友诺诺说，有一天早上我妈打电话说，你爸昨晚10:30说想你了，非要打电话给你。我跟他说你睡了，他才答应今早晨给你打。全国增加的手机用户中有几亿一定是离不开儿女，时刻惦记儿女的父母亲啊。 还有一个关键词是不变，父母老了，爸爸不再是那个把我高高扛上肩的年轻小伙，妈妈也不再是那位干家务麻利十足的年轻美女。老是一种让人伤感的事情，但他们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总是说自己一切没问题。他们每次电话里第一句总是，宝贝你好吗，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网友世界最忧伤的狗说，父亲生病了，夜里只有我妈陪他大老远跑去县城看病，病情很严重，我感到莫名的悲哀。都说养儿防老，可是像我这样身在远方，他们需要我时除了在电话里问候两句，我还能做什么？父亲喜欢喝酒，大家老早就担忧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身体没什么异样，所以也没反对，这次终于表露出来了，就干了天敌。如果发现的再晚一点，不知道有什么更可怕的后果。电话中却还笑着对我说没事儿，我真的有股撞墙的冲动。把动作放慢一点，等等他们，问问冷暖，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对我们。 一个人在外打拼很辛苦，那是自己的选择，就要自己承担，只要累了就回家吧，爸爸妈妈永远都高兴地为你多添一副碗筷。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张瑞欣，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专业，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记者团的一员，欢迎大家聚焦982信息快车。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推文，是我采写的报道，题目是对话十佳辅导员周媛媛，我与学生一同成长。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周媛媛老师，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的研究生，来中传工作后曾荣获中国传媒大学十佳辅导员、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传媒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等光荣称号。如今媛媛老师负责文法学部2016级全体本硕博和2015级全体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在采访中，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媛媛老师担任辅导员的工作时间多长了呢？在这期间您是如何认识辅导员这个工作的？媛媛老师一如既往的亲切微笑对我说，他正式当辅导员已经7年了，不过他其实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就一直是学生干部，对辅导员工作有所了解，积累了一些工作能力。他认为辅导员是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的一线工作者，如果按照万能辅导员公式来说，辅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从前车马书信都慢， 你好吗？ 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 今天很适合运动。哎， 我想你，真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那你要早点休息。 我只能和你道一声晚安。 下一站高米越南。 Next station高米越南。 这里是工大之声心情 MIX， 无论你现在过得怎样， 这里都有我们的温暖等你。 欢迎您收听景物之声，本期节目将以影评的形式呈现给大家，为大家奉上头号玩家。在2045年的未来世界，人类的现实生活破败不堪，人们只能在充满无限想象力的虚拟世界寻求最后的精神寄托，绿洲因此而诞生。头号玩家电影改编自其原著科幻小说 Ready Player One，也译作玩家一号，由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他曾执导过诸如《E.T.》《侏罗纪公园》《人工智能》等科幻电影的经典之作。头号玩家几乎是一部面面俱到的商业电影，影片中充满了电影、游戏、动画、漫画的彩蛋。实际上，不论观看者对于这些文化元素熟悉与否，都不妨碍你瞪大眼睛领略精彩万分的未来虚拟世界，而你所知的彩蛋会使你的心情越发澎湃。它的好不局限于 ACG 爱好者的狂欢，就算你 get 不到那些彩蛋的意义，你也能体会到这部电影本身所包含的魅力，所谓电影造梦功能的绝佳体现。花上两个多小时看见未来极有可能实现的天马行空、绚丽缤纷的虚拟世界，也算不虚此行，值回票价了。所以说它似乎生来就是为电影院存在的，其具备的不仅仅是用故事和影像打动人，同时也将电影的造梦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在光影变幻中，在壮阔的视觉奇观下，结合那些直击痛处的情感力量，让你只能缴械投降，沉迷于电影之中。不需赘述整部电影的完整情节，观看过电影就会有深刻了解，但故事大纲仍然值得一提。主角一行人为了得到绿洲游戏的创造者哈里德死后埋藏的彩蛋，以继承巨额遗产和整个游戏的最高控制权，与作为反派世界排名第二的游戏公司 IOI 斗智斗勇。 最终男主一行人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攻破了三道关卡，成功战胜了反派。最后拿到彩蛋和遗产的男主完美地实现了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分收，成功逆袭，抱得美人归，更重情义地与同伴平分了所得财产，众人皆大欢喜。老套的故事剧情不算精彩，然而放在未来科幻的背景下，在科幻巨制的影响下，剧情已经不重要，极佳的画面效果和视觉观赏性已经丰富了一切。片中的一些情节还是切中我的泪点，不顾身旁坐的大男人，高达对战机械哥斯拉与詹姆斯哈里迪的一句话，谢谢你玩我的游戏，同时也为老爷子小时候对着显示器打游戏的一幕而热泪盈眶。小男孩独自一人醉心于游戏时，他的内心既充实又孤独。也许玩游戏是真的只是觉得好玩，也许从游戏中能收获一种成就与满足感，但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候，玩家缺乏的却是一种陪伴和交流，一丝温暖与慰藉。斯皮尔伯格头号玩家的成功原因有很多，在我看来，他抓住了我的内心，因为从小漫画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一个梦，我们想坐上超级阿斯拉赛车，想像老爷那样坐上蝙蝠车在哥谭市穿梭打击罪犯，想开 RX782 型高达，想通关一个又一个游戏。每个热爱动漫、电影、游戏的人都是一个中二病患者，当这些梦累叠起来，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直接的回忆。这就是头号玩家带给我们生理上的冲击，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回到绿洲，在这个世界，玩家们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绿洲这个游戏的本质是一个多人在线游戏，是融合了多种游戏玩法类型的集合体，采用虚拟现实，同时保证玩家与游戏角色的同步操作和感受。与其说绿洲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游戏，不如说绿洲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真实世界正是一个拥有着绿洲与沙漠的存在，同时真正的世界千疮百孔，从游戏里的精神乌托邦中回过神来，你需要吃饭睡觉，需要赚钱养家，需要去做一些违心的事，说一些违心的话，去面对你不喜欢的人，又或是面对你喜欢而随时可以借此伤害你的人，你时刻紧张地迎接每一天，你需要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可能会败坏道德，你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去维持自己生活的质量，去保护你的家人朋友，不管你是想不被他人践踏还是去践踏别人，你都要去不断强化自己，变得更为坚不可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现实世界。距离上映已过一月有余，由头号玩家所带来的热度逐渐熄灭，可能以后只有在同类型影片时拿出来缅怀一二，或在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问世时作为代表作出现，但是它对于他的观众来说是一座里程碑，这里记录了玩家们的亚文化被认可的过程。看到了吧，我们喜欢的东西也有如此迷人的一面。来看头号玩家吧，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黑夜中一位冻得瑟瑟发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看到第一根火柴炫耀的光芒后，又急迫地去划第二根，嗤，火苗又窜了出来，发出亮亮的光，墙被照亮了，变得透明了，她仿佛看见了房间里的东西。当她说出喜欢玩游戏的时候，语气中不再带着卑微，亲戚们饶有兴致地问，听说玩游戏挺有意思的，能不能教教他们。他又擦了一根，嗤。电视新闻上说，没想到在这个时代还有家长把自己的管教无方归咎为游戏。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着一根地擦亮，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白天还要亮，就像人们对多彩文化投来的尊重的目光那样。因此我想永远留在绿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大之声广播台文化之声栏目七爷锦衣卫出品。 易欢欢从空中掉下来了， 欢欢，怎么会这样？ 你来了。 你失败了。 不，我成功了。 成功了。 你真的度过三重轮回劫了呢。对不起，既然都没在你身边，现在的我并没有真正的抵达祖境，充其量只能算是半祖之境吧。想要达到真正的祖境哪有这么容易啊？不过，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其实我还是成功了的。 你 正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果，所以，我否决了你想要代替我的心。对不起，我不是要否决你的努力，你所做的，我都知道的。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想让你成为第二位辅祖啊。对不起，一直都在骗你。我让你进祖宫穴凝练神功，还逼你连度三重轮回劫。我真的是一个很令你讨厌的人呢。师父所说的我的力量，其实并不是说我能够达到祖境，而是我拥有着助人达到祖境的力量。这天地啊，其实还是有救的。当然了，那前提是我要达到半祖之境。 我不想当什么第二位辅祖，我是很自私的人，所以我也不想做什么以拯救天地为己任的事，我只想与我所在意的人在一起，即便最后是一切灭亡，那也至少无怨无悔。 可是，我只想要你活着，我只想要你活着。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就不能听我一次话吗？ 我真的不想这样的。可是真的还有其他任何的办法吗？其实从一开始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我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对不起，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欢欢，空间冻结了， 又变成黑色了。 硬欢欢，你再敢乱来，我绝不会放过你。 林动， 在那很遥远的时候，辅祖从一座万年冰山中抱出了一个小小的你，你因逐渐的长大 变成了一个扎着小马尾的小女孩。 冰儿，你拥有着很强大的力量，或许在很久以后师父不在了，那时候的天地需要你来守护。 师父为什么会不在啊？ 只不过那种力量需要你完全心甘情愿的释放，而且你会付出极大的代价，那种代价或许会是你的生命。孩子，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够寻找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如此付出的人，那么就请你拯救一下这天地生灵吧。 哦，那如果要是没有找到呢？干嘛要为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啊？我不喜欢。 唉，没有找到的话，那就是这天地注定的劫难，师父与你的约定也做不得数。 为了别人付出生命，可能的吧？师父，最终我还是找到了那个让我心甘情愿去付出所有的人的，冰儿也很开心呢。 古以无师灵祈愿，以无之身，以无之魂，以无之血，耗天地之灵，神化祖之怒。 停下来，你给我停下来啊！易欢欢， 当那最后一字古老音节落下时， 我并不想守护， 天地开始颤抖，天空呈现绚丽色彩，仿佛有着无数道灵光自天地之中涌出，最后在乱魔海上空化作数万丈。 谢谢你在还未曾觉醒之前就让我慢慢喜欢 上。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 易 欢欢想要做什么， 这么多美好 他是在燃烧自己， 你让我知道 催动他最为强大的力量来助他成长， 都会有绽放开花的时候， 代价是他的生命。 你曾经问我是冰主还是易欢欢，现在我能告诉你，傻瓜，哪有什么冰主，我一直都是易欢欢啊。 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西玄域易欢欢会那般冷漠地拒绝他，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冲击祖境的阵法，他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一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节目，我是主播威尼。这两天一个人在家看了很多关于爱情的电视剧，突然想试着说说我心里关于爱情的样子。很喜欢那样的相识，男孩和女孩初遇的时候惊为天人，以为对方就是自己的未来和唯一，也很喜欢这样的相思。不管爱情怎样开始，为什么分别，但是一直在彼此的心底留着彩色的回忆。后来的人生里常常有细节唤起回忆，而心是涩涩的甜蜜。很喜欢李宗盛在《鬼迷心窍》里唱的春风再美也美不过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常常听到说 A 为 B 付出了多少时间，花费多少金钱，做出多少牺牲，而 B 却无动于衷， 以致 A 最终黯然神伤，或远走他乡，甚至放弃生命。爱大可不必这样。如果相遇的两个人心里同时生了爱情，那是一种美丽。一个人的爱情也同样是美丽的，不管是两个相遇的人同时感受的爱情，还是一个人单方面的，都是美丽的，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不论是厮守还是相思，或甜蜜或痛苦，爱里的情绪或许和对方有共鸣，但是终究只有自己知道。爱情于不同人而言，应该是不同颜色与感觉的吧。有的人的爱情平淡却温暖，有的人的爱情热烈却起伏，有的人的爱情一时美好却瞬间破碎。不想去刻意改变自身而让某个人爱上自己，无论内在亦是外在，喜欢就喜欢独一无二的自我，不能谁把谁套在模子里。昨天努力做到你希望的样子，而今天或许就做不成你心中的天使。我们都是普通人，一个俗人。爱情起始时可能小心翼翼，怕弄伤了自己，或许会掂量彼此的付出，自然的人的本性都要保护自己。可当爱情与自己而言已经坚定不移，甚至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出现如果你的爱总是有条件，窗口有风吹过，袖口开始发凉，你会用你自以为曾经的经验对我自称是怕我如何。或许你并不知那一次次小打击在某一点就可以将一个人抛离原点，不再期许，开始怀疑你爱的到底是谁，是我还是你改造后的我。只能将自己放在自己的爱情里过活。灰心的两个人说要坚持，说要克服现实，各怀心事，自己爱着越来越深，却无力改变分手的结局。买了爱情的返程车票却没有日期，不懂你的期许，自己做着自己的坚持，希望扔到南极，人却站在北极。从认识的第一天，彼此的联系就不曾停止，在你不断的支持里开始相信以后的日子可以叫给你。罕见的风刮过我的城市，彼此的联系有了一天的终止，就在这短暂的终止里，你把爱交给了历史。突然的可以让人静止，你说我们是怎样的不合适，已经没必要再坚持，那当初何必开始？难道爱过后才知道是坚持的错误？放了冰冷的文字，还有曾经牵过的手指，想说什么突然那样，觉得是那样的难以启齿。从相识开始，一点点找去，想去证明曾经有相爱的痕迹，想或许某个时刻我曾经是你的天使。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眼泪是不是都还给天使？你以为我的泪一文不值，犹如丢弃的废纸，却不曾知这次的眼泪是第一次为一个男子。依然画不出爱情的样子，模糊不清，像个受伤的孩子小心保护，却依然受伤至此。玻璃娃娃般的爱情需要橡胶做的心，碎了心不会太疼。如果谁知道爱情的样子，请轻轻叩响我的门，告诉我一个迷途的孩子。 每一次在爱情面前欲言又止，每一次在爱情面前踌躇踱步，迷茫着，迷茫着，要怎样才可以给自己、给别人、给爱情最好的解释？每一个人都彷徨着，每一个人都迷茫着，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用最完美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接受他，亦或是放弃他？我知道爱情是个难题，永远的难题，谁都无法把它的解题过程以及步骤清晰地分解和计算出来。爱情就是不会让你轻易驾驭它，给你这样模糊的样子，让你在它的圈套里若苦若甜若酸若辣。爱情这一辈子这一路所教会我们的是什么？天知道，地知道，自己知道，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们怀旧，我们总是在路上走走停停，回首一段又一段，总是流连于过去的回忆，不是个好习惯，告诉自己学会遗忘。你惦记着他的背影，离去的眼神，沉默的嘴唇，丧失温度的手，他却从来没有留恋过，所以潇洒的离开，给他一个最美丽最坦然的微笑，告诉他你放弃了幸福，永远错过了。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渐渐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 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